夜色有点灰，像一杯咖啡，多了苦的滋味，留着是是非非。开始总是最美，放了感情却任他枯萎，舍得我独自憔悴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爱的出现，仿佛上天注定让我解脱。偶尔害怕犯错，错在那些患得患失的抉择。偶尔爱的过火，仿佛整个世界少了什么。用心体会的经过，难免少不了些许的失落。越在乎自己犯的错，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。让风吹着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。让风吹着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难免少不了些许的失落，越在乎自己犯的错，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。让风吹着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。吹着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暗淡的生活。让风吹着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。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让风吹着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